咁向下咧，法咧就借呢一个无上嘅色身咧，就显示呢个不生灭嘅性啦。法告帝王：已见变化，千改不停，唔知已灭。亦依灭时，已知心中有不灭也。波斯匿王合掌白发：我实不知。佛言：我今是以不生灭性，大王。以年几时见恒河水？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揭其破天，经过此流，以时即知是恒河水。嗱，而家由呢个色身嘅无常变位咧，就讲到见性啦。咁啊，法咧就问呢个大王：佢话你几时见到呢个恒河水啊？咁。咁啊，原来咧，恒河咧叫做福生河，啊，叫福生河。凡系印度嘅当年啊，而家系唔系我唔知啊。当年嘅方作咧，凡系 baby 出世咧，就一定去恒河嗰度，冲凉，去用恒河水洗嗰个 baby。另外呢就要经过这个恒河呢去一个长寿天的庙去拜这个长寿天求这个神保佑、啊、当时波斯的王是印度的人嘛，当然又是这样做了，所以他说我三岁的时候、啊、我妈妈带我经过这条河流去拜这个奇婆天，奇婆天叫做长寿天、啊，咁呢一个时候咧，就经过呢条河，我就知道呢个就系河水，就见到呢个就系河恒河水噶啦。咁咪发现帝王意已所说啊，二十之时虽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年年千变，则以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混河，王言二三岁时永无有异。乃至依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啊！而家咧就显示呢个见性不变。吓、啊，释迦牟尼佛问佢话：问呢个波斯匿王话，好似你咁讲，二十岁嘅时候就老过十岁啊，乃至而家六十岁咧，日日时时刻刻都喺度变迁啦。但是啊，你三岁见这个恒河水的时候啊，你现在呢有什么不同呢？摩斯尼王说，三岁的时候和现在所见的恒河水呢是没有分别的，甚至到啊现在六十二岁都没有分别的、哦、那因为这个摩斯尼王啊表示今日所见的恒河的水同埋昔日所见的恒河的水一样一样没有分别，因此呢显示这个能见的见性呢是不会因这个年龄的增长而有改变的。这个是讲性来讲，不是讲这个眼睛，这个眼睛现在我眼镜占了很多占，是不是这个叫做浮尘根的眼睛，是有形相的，是有变的、哦、但是见性没有形相的没有变的、哦、没有变的呢就不会生灭，有变的就会生灭、啊、有变的呢就有硬尾打杂啦，是不是有硬皮就扔下来啦，然后呢整整下又慢啦，好多转变嘅，但系而家讲嘅讲见性，讲性而根，唔系讲浮尘根。哦，浮尘根咧系会有变嘅，性而根系冇变嘅。咁发现以今自相发白面咒啊，其面必定就以同年啦。诶，则以今时啊，观此恒河啊，以识同时观河之见啊，有同无否？王言佛也世尊。哦，咁啊，佛咧就话你而家。哎呀，唉声叹气话自己老咯，咁啊发白念咒大将不久咯，咁但系啊你见呢个恒河呢个见性啊有冇老到啊？咁波斯匿王话冇啊，冇老到，咁一样系咁样，咁呢个咧系 两个人都是指这个圣二更来讲，圣二更是没有改变，浮尘更是有改变。不是这个观行河的见性呢，是指这个性，不是指这个浮尘更，因此没有改变。发现大王以面虽皱，疑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比不变者现无生灭，云何依中受以生死，而又引比目骑利等都言此生死后前灭。嗱，我哋知道见精嘅相咧，就是浮尘根生喺个面上边，啊，个形象咧就叫做葡萄朵，啊，呢个见精嘅性咧就是无形无相嘅，系唔可以见得到嘅。有形相嘅见眼睛咧，系会随着面部嘅见变化咧而起皱纹嘅，但系冇形相嘅见性咧，是不会看得到的，不会随着面部的变化而起皱纹的。所以法呢就告诉大王听，你的面虽然是变，你的见精是没有变，你知道性未曾变呢，就不会有生灭啦。变的样子的形貌呢就会受生灭啦。所谓变者呢就受灭，不变者呢就根本就冇生灭。既然係冇生灭囉，点会话係因为你嘅身体有生灭变化，呢、这个见证不存在呢？既然见证係存在嘅，咁啊冇变化嘅，当然係冇生冇灭啦。既然冇生冇灭，当然证明死后呢仍旧有性存在，唔会毁灭嘅。呢个性係永远存在嘅。所以法呢以皱和不皱，以定其变和不变，再以变和不变呢定其生灭和不生灭。面部的色法是有形相可见的，所以时刻在变，但是见精指什么？指大白色的见分。这个见分是属于心法，心法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见识是没有皱到，没有皱到就没有变，有变化的色法就受生灭，没有变化的见性不受生灭。所以法话给波仙匿王听，此言无生灭的见性就不会在你的生死之中受你这个生死来牵连变成毁灭的。这里呢就是讲明这个见性不变，本无生灭，那即是在生灭之中有不生灭性，在生灭的身体里面有不生灭的见性存在，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第三分显见，显示这个千变的身体里面有不千变的见性，显示这个见性上智的。王文是言，顺之生后，舍生趣生以弟，以之弟众，养育欢喜，得未曾有。因为当时这个波斯匿王呢是为疑嘛，为疑这个外道啊，这个生死后殄灭，咁究竟系唔系咧？咁而家听见法开示咧，就话呢个有皱纹嘅见精呢、这个眼部咧就会有变，有变就会毁灭。呢、这个见性系冇皱纹嘅，所以冇变，冇变就唔毁灭。咁咧，既然冇毁灭，就有一个性存在咧，就写咗呢个色生变嘅色生之外咧，仲可以去第二个生，即系写呢个生之后，仲可以再去第二度。第二次投生受生死后不是殄灭的，因此呢心中是非常之欢喜。为什么呢？现在老了就快死了，修行修不到几耐，但如果再受生的时候呢又可以再修行，再修行结果有日成佛咯，所以他就很欢喜。海人老法师在这里呢 特別提出咧，就話經文裏邊啊，話捨生菜生之後咧，應該有見性不滅四個字咁。佢因為明白咗呢一個生滅無常嘅生裏邊，死後可以捨生菜生咧，就係明白呢個續替理。明白續替理咧，從此咧就知道知恩識果，努力向善，就唔會墮落惡道。如果再話見性不滅咧，明白見性不滅咧，就明白呢個真替理。因為知道有真替理嘛，所以精進修行就可以成佛道啦，不至墮落邪道。因此咧，佢非常之歡喜咁。而家咧講到第四分，遂手顯見性無感。阿難即從坐起，禮佛合掌，長跪白髮，世尊，若此見聞啊，必不生滅，雲何世尊命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言輕慈悲，使我曾教。前一番法咪话俾阿难听，佢话你既然明白啊呢个妄想色心而尘而客系不停留嘅，系明白呢个见性啊系如主而空，系永恒行不灭嘅。点解你仲要执着呢个妄想嘅色心为心？執著呢個四諦和合嘅色生而為生咧，咁樣咧就係去執著作業流轉生死，就遺失咗你嘅真性啦。咁啊，阿難而家咧聽見佛同波斯匿王講話見性不滅，嚇見性既然不滅，我幾時會有遺失到見性咧？點解佛話我遺失見性咧？都幾會辯駁嘅阿難係咪？咁佢又就好似呢個機會咧就。反嚟問法啦，啊辯駁一番，啊但係咧佢都好尊敬，咁啊合掌禮法長跪喺度先講，唔係我哋咧誒板起塊面喺度同師傅駁嘴係咪啊？言輕慈悲，使我曾教，曾教咧曾就係好微細。教咧係好顯嗱，個手好污糟，一睇你就知道啦。染著塵咧係睇唔到嘅，表示乜嘢咧？塵咧表示呢個見惑，呢、這個教咧表示呢個思惑，即係話希望法咧慈悲咧係講出呢啲道理出嚟咧，就令佢斷除呢個見思煩惱咁嘅意思嚇。嗱、啊。呢段經文好顯淺，係經家敘述嚇，敘述話話阿難咧就問法，知道呢個見性係不生不滅，點解法上一次話我遺失真性，顛倒行事咧？咁呢、这個就係質問嚇、啊。即是而來，誰今識避？論手下指是阿能言，以今見我母陀羅手為證為道。阿能言：世間眾生以此為道，而我不知誰證誰道。阿、啊、能都幾精啊，因為佢每一次講出嚟咧，佛都話佢錯啊嘛。佢呢次咧，佢自己唔講，佢話大家都係咁話，唔關我事嚇。佢、啊、佛咧。因為佛見佢咁野蠻啊，講力極都唔明啊，唔同佢講道理啦。蘇聖嗰個譬喻嚇，咁啊即是咧就將個手咧垂低指下地下嚇，咁啊指下地下就問阿難：阿難啊，你而家睇下我隻手究竟係正啊係倒咧？咁你哋話係正啊係倒？有冇啊？手有冇正有冇倒啊？手咧係好自然係咁樣哦。如果你見唔見到有人成日咁樣啊？但係人啊，成日都係咁樣嘅，行路又係咁樣，做嘢又係咁樣，係嘛？咁所以顯然咧，咁樣先係正啊嘛，咁樣就反正係倒啦。冇人成日咁舉起手噶嘛，係咪？咁阿安能話：根本我都唔知係點樣叫做正，點樣係倒。但世間人咧，佢就話你咁樣叫做倒喎、啊。话你水低手叫做倒喎咁， 咁於是咧，於是法咧就話係若果世間人啊以此為道啊，咁你估下世間人啊以點樣叫做正呢？所以法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道，即世間人將何為正？阿難言：二類是被啊，兜羅面首上指衣胸，則名為正。佛即是被告阿難言：若此顛倒啊，首尾相換，知世間人一倍占是啊。咁啊，阿難話：我唔知道點樣叫做正，點樣叫做倒。但世间人咧睇你的手咁样垂低咧就话倒噶啦咁咁啊法话咁世间人你估下点样叫做正咧咁阿难话如果法你咧将个鼻竖起咁兜落面手上指胸咁咁呢个就叫做正啦咁咁法咧真系将手竖起咧就问阿难佢如果系咁样啊倒同埋正手尾相换咧知世间人一倍占是。啊！呢幾句説話就有問題啦。嗱，顛倒呢兩個字咧，許老法師認為咧係應該係倒正，倒過嚟同埋正嚇、啊，根本就冇顛倒嘅意思存在嘅。因為問答之中係講倒正嚇、啊，手尾咧就話有頭嘅地方叫做手，啊、腳咧叫做尾，但呢隻手係冇眼耳鼻舌噶，冇手冇尾噶，係咪啊？咁所以咧，應該叫做點啊？應該叫做倒正上下啊，即係個手向上，一係向下啊。咁因為咧手咧係冇眼耳鼻舌噶嘛。咁又冇头冇尾嘅个手，所以应该系讲上下吓。是手咧，碎手咧，不过系上下更换一下啫。但世间人以为碎手为倒，法嘅手冇减到；世间人以是手为正咧，法嘅手亦冇增加到。睇法虽然系两样咁。但法的手臂呢不曾失道，所以说施世根人一倍占是，看法两样啫。实际呢手指上空或者碎落嚟，那个手臂呢没有增加到，没有减少到。那这个呢就譬如什么呢？譬如说卖的众生呢，这个见性呢冇失道，误嘅众生咧，啊呢、这个见性咧冇增加到，一样一样，系迷同误有分别啫，呢、这个见性冇分别，啊呢、这个合法系咁样吓，咁、啊、所以咧，例呢个迷误都冇得失啊，啊，但系见性有随现嘅作用、哦，大白阿赖耶识吓。啊有随染然同埋净然嘅作用，如果有呢个染嘅种子咧，就产生呢个染嘅现行咧，就成呢个生死；如果随呢个净嘅种子咧，就成呢个法界嘅涅槃。成法界嘅涅槃，好似得到嘢，实际冇嘢得到。哦，流落呢个九界嘅生死咧，好似失咗啲嘢。实际呢个见性冇失道，法性系冇增减，迷误有倒正，呢、这个法性咧系冇倒正。一之以生，二之以来，清净法生，比类法明，二类之生明正片之，尔等之生号成颠倒。佢话虽然系倒竖起隻手同埋垂低个手系大家系两种睇法啫，手系冇增加到，亦冇减少到。不过咧，但系因为你迷咗嘛，所以咧就好似失咗呢个清净法身，觉悟咗咧，发觉悟咗咧就好似得到咁。咁法咧正咗呢个清净法身咧，叫做正遍知咁。你哋咧，好似失咗呢个清净法身咧，就叫做圣颠倒啦。咁 我咁样话你啫，啊，唔系话真真正正系呢个见性系生灭嘅，因为解释阿难嘅质问吓，五难清净发生啊，法嘅以之以类清净发生，清净发生有几多种啊？吓，睇诗嘅睇到啦，有两种吓。如果唔睇诗咧，我问你咧，你答唔出。有两种，一种叫做自性清净发生，你同我都有嘅；一种叫做离垢清净发生，系你同我都冇嘅。点讲咧？咁自性咧就系天然嘅发生，啊，离垢咧就系经过三谛阿僧离奇劫修行，无明烦恼断尽啊，然后修得所显嘅。发生叫做离垢清净发生，咁而家咧就法就话嗱，你嘅生同埋二类嘅生比较一下，法嘅生咧就叫做清净发生，你嘅生咧就叫做颠倒咁。咁啊，响个问题响边度咧？咁呢度就问，而家讲二类嘅之二类生清净发生，系指呢个离垢清净发生。哦，咁啊，离垢清净发生咧。就是正遍知，唔系父母所生的色生咧，啊，就等于二类睡守的倒法的清净发生咧，等于是守的正守的正倒咧，手臂冇有增加到，冇减少到，亦冇失到。譬如众生咧，法。是有清净发生，众生亦具足清净发生，具足清净发生，迷之不失，悟之不得。虽然是咁，但是法呢背觉合尘啊，消灭咗妄想，而纯粹是真心，因此呢法呢就叫做正遍知咯。众生呢是背觉合尘啊，迷增作妄。咁所以两个比较起上嚟咧，一个叫做正遍知，一个叫做性颠倒。好啦，我讲正遍知就系实智，啊，正遍知咧，正知叫做实智，遍知系虔智，实智就系根本智，又叫做义理智，虔智咧就系孝德智。亦叫做二量智，虔十不二咧，啊，理智交融呢，这个叫做正遍知，就系一切种智。我有冇讲错？有冇？而家我就考紧你哋啦，你哋绑住呢本书吓，我讲错咗，我冇讲错，书错咗，嗱。我讲经时候咧，我一样咧，我嫌呢本书个字太细啊，我睇唔到啊，所以我一样咧系用笔记嚟讲嘅。我响现国寺讲嘅时候咧，一样好似而家咁样讲。咁我啲学生就话：法师啊，你讲错咗啦。咁系嗱，书里边唔系咁样写喎。啊，批词1993第二行，哦，批词193第二行。咁嗰度咧就话。正知是实智，遍知是虔智，啱啦。他话前者是二义理啊，后者是二义智啊，啱唔啱啊？错咗啦，哦，错咗。咁啊，我咧讲就冇讲错，书里边咧就错咗。呢本书咧系20世纪80年代印嘅，当时未有电脑打字嘅，啊，证明唔系我亲手写嘅。是人家執字印的 OK， 是不是当时執字執错了呢？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始终我没有发觉，但是我当时呢照我笔记这样讲，那些学生说你讲错了，书不是这样讲，我才知道这部书错。因此呢前年呢我就的起三纲这部经呢重新来校对一下，改咗之后咧就上咗网，上咗网咧，而家认就意思冇错噶啦，但系文字有错， 上網好多時咧，啲古字咧，佢會同你剪變咗，又仲係有錯字嘅。哦，大家睇到呢度咧，大家要改一改啦。哦，明白嗎？呢個係193頁第二項。大家知道實字是根本字，鉛字呢就是厚德字，也叫做方便字。根本字用来正理，是此个字正这个本国理。厚德字呢是用来方便字，禁机说法，知法知机。法呢是鉛实二字具足，所以呢叫做一切种字，也即是叫做正片字。法呢，现在法呢就问阿难了，究竟众生呢就叫做圣颠倒，法呢就叫做正片知，个分别响边度呢？咁随以太公以生佛生，清颠倒者名字何次，号为颠倒？依是阿难以知大众，情妄沾法，莫精不信，不知身心颠倒所在。法云啊，好似我个手咁，垂低同埋时高，个手臂冇失到，即系法性咧，迷咗系冇失，觉悟咧亦冇所得。不过咧，因为背觉合层咧，咁就叫做颠倒众生啦。背层合觉呢就叫做正片知啦。究竟呢个正片知同埋圣颠倒啊，分别响边度啊？问阿难，法问阿难呢，就希望阿难呢系豁然大悟啊，明白呢个颠倒性，了不可得。了不可得嘅时候呢，就能够呢进入二类正撇之海。点知呢阿难呢是视同迷情啊，唔知道呢，咁唯有呢碌大对眼啊睇实法，目睛不顺，碌大对眼唔眨眼咁睇住法。为乜嘢啊？因为佢哋不知身心颠倒所在啊，希望法呢是再次开始。其实呢正片知同埋圣颠倒都冇实体嘅，冇可能拎着嗱呢个就正片知拎出嚟俾你睇，亦冇可能啊呢个就圣颠倒啦拎出嚟睇，冇实体嘅，只系在迷悟之间一念嘅分别啫。法呢系知道啊呢、这个清净嘅心性呢系无形无相嘅，浸然直灭的，因此呢不生分别，不生取舍，因此就可以觉悟成佛咯，就是菩提涅槃，就是正片知。但是众生呢因为不明白嘛，不明白一个心性无形无相，而以这个妄心为这个真心，所以呢颠倒行事了，因此呢就流转于这个生死咯。实际上只是迷和迷悟一念之间，没有东西可以拎得出的。那阿难就说，你现在问我颠倒在哪里，正片知在哪里，究竟是怎样，我不知道的。所以呢就懵闭闭地碌低对眼看着法。